大家好，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回来了，都是情商花牛医生坐在这做录音的。咁咧，话说头先我哋录嗰集閪精咧，就真系离一题啊！咁而家真系录翻集閪精， 咪有感觉就讲多啲啦。 咁咧， 閪精啊，梗系讲翻我每日即系翻工遇捻到啲閪人啦，閪捻到你唔捻信啊！真系，我讲个例子俾你听就得啦，即系我好似今日睇啲咁嘅睇病啦。我屌佢个老母一嚟就个靓妹喎，个靓妹咧都系廿零岁嘅咋，好啦冇礼貌入到嚟咧，硬硬脚嘅。 内地人，香港人。 香港人嚟噶啦，一睇就知 啊， 本地妹冇波，屎忽大， 最中意玩呢啲嘢， 串捻串共，咁咪一边面啊敏感，起晒啲红疹。 喂系喎，喂我块面敏感啊，喂点样搞啊呢度？ 呢度咧就 查啲咩话？ 查啲酒精。 唔系咪讲认真啊？ 查啲类固醇啦。 又查？ 系啊， 薄晒咯啲皮。 都唔系好薄啫。 屌你唔系话？ 你比起嗰啲厚面皮嗰啲，你好捻薄。因为条女入到嚟咧，硬硬脚，我单脚硬，我已经觉得唔捻，即系好捻咩噶啦。咁啊入到嚟，我敏感啊，即系咁样嘅态度。佢唔会同你打招呼嘅，嗰啲病人啊。我敏感啊。咁我话咁系咁多啦，你仲有冇其他补充啊？ 啊， 硬硬脚，我睇个医生噶啦，嗱攞啲药出嚟啊咁样样。 啊， 翻我屌佢个老母啊，跟住咧硬硬硬，咁我就佢就话，咁你又开翻呢啲药俾我啊？我话你如果系开呢啲嘅，咁啊梗系我唔开啦，转个第二啲啦，转个啲更卵閪嘢俾你，因为你咁样嘅态度。跟住又好似好唔卵满意咁啊，乜乜乜吓，又查类固醇啊，乜乜乜。我话小姐，你查啦，即系我费事讲咁捻多啊，系即系出啦过主。 见到呢啲好捻猛啊！ 我唔知讲乜捻嘢。 识佢又要问。 系啦。 问完佢又唔捻信。 唔系佢最搞笑，原来阿姑娘仔话俾我听，之前咧佢入到嚟，我想睇$10医生。咩叫$10医生咧？大家知唔知啊？我而家今日先知，我都做咗咁捻耐。即系揸医疗卡咧，要俾$10啊！嗰啲咪叫$10医生咯。咁所以呢啲咪叫咩啊？$10病人咯。 去买，好似买滋养三宝，俾$10滋养三宝。 我屌你个老母！你系$10医生，即系你先入为主，你已经系即系觉得呢啲系$10嘢啦。 系。 咁我咪俾翻$10嘢你咯。即系跟住有个臭閪入到嚟，啊！我屌佢个老母入到嚟，呢个都系麻捻烦嘅人嚟噶啦，啲 VIP 入捻到嚟。入到嚟，我先同你讲几句先啦吓，我咩事？嗱，我要睇只眼啦，睇个头，睇个鼻，睇个口，得唔得先？如果唔得，我就唔睇，是但一样，唔系唔睇。啊，咁我话你坐低先啦，咁样样。 啊， 我唔系唔坐啊，即系我上次话过俾你听噶啦，我个閪胆咧跌捻咗出嚟。 唔系子宫下垂同坐有乜关系咧？ 我唔捻知，可能佢个子宫成个閪跌捻咗出嚟。我话你坐低先啦。我唔系唔想坐，我话你坐啦。跟住佢咪喺度坐到。我即系后屘我都好忍唔住，我话其实大家要坐低慢慢倾，你系种尊重嚟嘅。我话我如果你都唔尊重人，你企喺度，即系你会嗱，你谂下你几怪相。如果个病人企喺度，咁我咪好似咁样恶高个头望住你，咁你点倾咧？你好似企埋一边拍捻咗我。咁啊，一嚟就我只眼啊，你睇下只眼啊嘛。佢话爆捻咗微丝血管啦。咁啊，我话你坐低，我再同你睇。咁啊，啲伤风感冒啊，头痛、鼻水咳啦。咁睇捻完，我睇完啦。其实咪咁咯，就系咁简单啫。我话有边样睇或者睇与唔睇啊？讲真，咁跟住你知啦，呢个又系嗰啲$10病人嚟嘅。屌你老味，可能$0啲，我唔捻记得。 哇！呢真系好捻薄啊！屌佢老。 佢老母化系咁嚟等度，佢话我 唔系你晾上去啊， 唔得得得，我跟住我就话啦， 我都成， 唔系我就话我开只眼水俾你滴啦，其实唔开都得噶啦，爆微丝血管，咁啊开咗滴会舒服啲，咁但系因为你张卡唔包，我就可能要收钱，咁佢问收几多钱，我$50啦，一支眼水，咁我唔要啦， 屌你。 嗱，佢唔要嘅原因唔系因为佢嗱，佢唔系神化到，佢明白咗个道理就系其实滴唔滴都对个眼唔系太多帮助。但系你唔使钱我就唔介意。香港人一般有贪嘅心理。咁我话我开啲药俾你啦，咁样样好啦，出捻到去。我要病假。咪开俾佢啦。咁跟住有一个咧就系又系揸卡嘅，我屌个老母，即系一度眼。 喂，点解咁多医疗卡嗰啲人入嚟嘅？同埋医疗卡几钱一个月噶？买 幾十蚊，唔係醫療卡係公司買好多。 哦，公司買俾。 因為要俾呢一嗱，你封係僱主僱員，你就要提供一啲嘢啦，咁或者係一啲醫療嘅服務啦。咁你唔撚俾啲人就嘈噶啦。 但係你實收係幾多錢㗎？醫療卡？ 幾十蚊㗎咋？咁嗱，你哋個公司如果每次實報實銷貴啊嘛，咁你幾十蚊，咁有間醫療公司咁就會佢哋覺得條數好好計啦。咁嚟到你諗到呢個病人前幾日隻條腰個凳餐又痛咁樣，我話咁使唔使我轉介俾骨科？咁啊佢話我都唔知喎，即係呢啲人係麻撚煩啫，十五十六噶啦。我點解話佢麻撚煩？因為佢態度上麻撚煩嘅，其實即係我俾你選擇，你又選擇唔撚到。同埋呢啲人咧，佢滿心即係佢個講嘢好多疑問喺度嘅，即係佢自己左手唔信得過右手嗰啲， 仲信唔過你啲。 係啦，咁呢個唔使講啦。咁啊，跟住我就話你不如我話不如你揸唔到主意，我揸主意。你食幾日藥睇下點先啦。如果唔得嘅，咁啊去睇骨科。咁佢上次已經講噶啦。咁不如你寫埋封信啦，我冇所謂咪寫啦嚇，雖然我都唔好想寫嘅，你係要啊寫啦，你唔要你寫嚟把撚啊，咁咪好啦，咁咪今日翻嚟我話點啊你初初食好好喎，但今日又痛翻， 屌你老 味，咁你痛翻點解你唔去攞張紙即刻睇咧？ 啱啊！ 咁我唔撚知，可能佢平撚到又要俾錢，我又唔撚俾啦。 政府邊使俾錢啊？ 佢哋醫療卡有專科嘅，咁啊可能嗰啲傾唔撚掂，咁啊。政府佢更加唔會啦，因為人哋玩鳩佢會。咁我話你想點撚樣啊？佢話咁啊講講下，你可唔可以開啲藥俾我啦？我話好啦，咁繼續開啦。有冇啲係消炎冇止痛嘅？我真係拗曬頭。消炎通常就有止痛噶啦，九護士。咁你可以調翻轉，有止痛冇消炎，譬如咩啲咧 ？Panadol 咯。咁但係大部分你有消炎就有止痛噶啦。 唔係痛嘅原因因為發炎啊。 跟住我話點解你要消炎要止痛咧？佢講唔到，但佢有啲嘢嘅，覺得你佢有啲嘢咧就係自己度過諗過。我話你其實諗嘢唔需要一廂情願嘅，有陣時啲嘢佢話我嗰個人就係一廂情願嘅。佢撚直接話俾我，我話消炎就止痛，其實冇乜相干啦，係咪多咗個止痛？ 唔係佢會唔會講貴啲啊？ 我今日諗咗一個道理喎，啲人就成日都話咧，你要個仔聰明，又有屎忽窿，可唔可以聰明唔要屎忽窿咧？咁我今日答佢其實都調翻轉，其實又可以有屎忽窿，但可以冇聰明。 啊，先生有冇啲水咧？唔系一个兴两个样嘅咧。 佢真系有啊！始终有一日真系有啲病人会黐捻到入咗嚟。好啦，跟住讲完之后，我话不如咁啦，我话你照食啦。我话你系咪上网睇得啲人多？我冇睇上网嗰啲嘢噶。 屌你老味，嗰啲人咁捻癫嘅，攞嚟谂咩啊？ 跟住佢又攞只手出嚟咯，佢话搭单啦，又开始啦。我只手呢度啊，嗱你睇下好。一笪嘢點解咁樣問我？我話咁啊，我佢冇講其他病徵有幾耐，乜都唔講噶。而家啲病好撚保護噶，佢睇下你有冇料噶。咁我講一大輪就話，你啲濕疹嚟嘅，耐咗係咁噶啦。咁你係咪有開嗰啲咁？嗱，佢連藥膏都唔講啊。咁你係咪有開嗰啲咁樣？我話你又想，我就想問你想係咪意思話我開啲藥膏有類固醇㗎？係啊咁樣。 咪嗰兩幾大年紀啊？ 哇，都五十歲噶啦！呢啲人咧，我諗都係有好多社會經驗啊、把力滄桑嗰啲噶啦，俾人屌啊嘛， 屌得多啊嘛。 啊，咁啊講嘢，好多病人都係㗎，入到嚟咧，你又係開嗰啲啊？ 好多閪人。 咁我心諗，你想講乜嘢先？你想講藥定咩先？好啦，咁我話我開啲藥膏俾你搽，不過可以，你如果擔心可以，即係其實我都未講曬，其實你擔心可以開一啲冇類固醇嘅藥膏嘅。嚇，有呢啲乜嘢㗎？我话不过，我话嗰啲贵嘅要另外嘅，你同我照开张纸出嚟先啦。我屌你个老母，我又要开张纸做一样嘢。好啦，出咁啊，即系好似我上次开一张转介信俾你，你又系唔捻睇，开捻咗俾你， 你 出去药房买一支药膏500蚊，你会即系药房买都要400-500蚊。咁你会唔会买啊？ 啱啊！ 你如果系要买啊，你都基本上你系俾钱睇医生啦。 啱啊！ 好啦，咁我都算捻傻，我费捻事同佢讲唔捻多，因为其实讲都攰，不如打冇咁嬲。 啱。 咁我話你照查啦，查下睇下點點點啫。咁會唔會好噶 ？Ice cream 佢把撚都拋佢走。 我真係有陣時咧諗下咧，即係有啲 Ice cream 唔代表查得唔好噶。 咪係咁，即係我有陣時即係好矛盾嘅。你想做點咧？好撚煩。 你開支 Ice cream 拋佢走啦，屌你！ 咁啊，其實好攰嘅，每日對撚住呢啲， 每日對住呢啲鋼嚟好撚辛苦。 你對佢好咩？佢又一陣間就話你十蚊醫生。你對佢唔好咩？佢又下次翻嚟又唔知乜乜七七，又乜乜乜七七。 我話俾你聽，有一次啊，屌你老味，你知我哋修正病房幾撚忙噶啦，有個閪精嘅撳鐘。咁咧廿卅歲到啊，阿爸阿媽嚟，咁個仔啊十幾歲嗰啲醫時仔咧。 係。 咁啊。 即係依時仔，即係大家聽眾，即係嗰啲有思覺失調嗰啲啦嚇。 佢 first onset 嘅，即係啱啱先發病嘅。佢老母 咁，你知都係醫唔好噶啦。 佢老豆老母都醫唔好啦。 咁啊係。 我哋做緊嘢已經噼里啪啦出去開門，三分鐘到啦，一出到就屌啦。咩撚嘢護士嚟㗎？你哋我撳乜咁耐鐘？你哋而家先嚟開門，你知唔知阻住我哋探病時間㗎？光头护士，我投诉到你工都冇得做。哇！我屌我老母，我话先生嗱，第一，我哋护士嘅职责系因为入面好多嘢做，我哋人手唔够。 你答佢，我哋其实乜撚嘢护士系好撚多，好撚多乜撚嘢护士噶啦，我就系叫做光头乜撚嘢护士。 我唔理你哋啊，我就要投诉，投诉到你工都冇得做。我话你个投诉，屌你个废卵事，同佢讲啲真系正嘅垃圾嚟，屌我老母。 即係啲聽眾有陣時就可能你哋翻工都好受氣，咁、其實我哋翻工一樣受氣㗎。 而家做服務性行業真係好撚惡劣，有一次仲撚撲街，有一個即係嗰啲資深院友住咗幾廿年，佢老母化係 即係老屎忽啦， 老屎忽。佢個家姐嗱幾廿歲㗎啦，都成五廿歲，咁咧就話：喂，我細佬做乜唔出得院？咁我同佢講。我話小姐，係你唔俾佢出院嘅喎，咁真係佢唔俾佢出院嘅嘛？係咁咪佢即刻唔撚出聲。 係。 佢話你知唔知道我細佬瘦咗？我話嗱，阿小姐，你細佬咧喺上個禮拜嘅體重同今個禮拜嘅體重係一模一樣。 我想大家聽眾聽一下，其實啊護士咧，救護士一個人要處理好撚多病房，佢有個病人，你仲要每個病人，你睇下嗱，佢屙幾多尿，食幾多嘢，體重呢啲咁細微嘅嘢，其實佢哋每樣嘢都喺要注意到。 係啊，好 trouble maker 㗎。 你諗下，其實啲人其實仲要雞蛋裏面挑骨頭，講衰一句就係精神病邊度醫都好啊。第二樣嘢就係。其實我哋都無微不至噶啦，爭在即係你有冇性需要，我俾你屌埋個屎忽啫。 屌你而家嗰啲 係咪先？你又要得閒又要搞一下啲活動啊，打一下遊戲機啊，陣間帶佢出去食燒鵝，一陣間又話驚佢冇屎屙，轉個頭一陣間乜乜乜，大佬我唔係你老豆老母啊，不過知點解個社會有陣時搞到咁咧？係咪？ 我覺得真係彭定康做咗幾單衰嘢，就係將醫管局養到咁肥。屌你老味，彭定康維持當年，屌你老味英國鬼年代嗰啲醫管嗰啲醫療架構咪得咯？ 唔係以前嘅醫療架構都係好嘅，英國鬼統治，但係冇咁撚樣，而家係咁病人主導嘅。係因為個病人個權益膨脹得好緊要啊，定話係 咪醫管局搞出嚟？ 定係個係啦，定話個社會而家係點撚樣？ 屌你，你試下去美國啲醫院講呢啲嘢，抨柒你走啦人哋，屌你！ 唔係冇咗嗰個尊嚴喺度啊！好多時做呢一行。點解我哋大家做到士氣咁低落呢？好似你哋而家我聽聞啊，即係同我想當年做嘅差好遠啊！而家唔可以立亂綁病人，以前我哋喐啲就係遙控綁病人啦。 佢而家唔得，因為好癲都綁唔到啊！我話俾你聽，有一次咧，即係嗱，我哋綁病人咧。 你哋以前有一個我都費事講啦。嗰、那個姓梁嗰個醫生就係話咩啊？夜晚啲病人話自殺，啲醫生梗係綁噶啦。但你唔好綁正佢嗰 team 屬下噶，佢會帶第二日嚟問你噶。點解你唔去同個病人開解下？點解你要自殺？我屌你老母！我夜媽媽 咁撚多嘢做開解你， 綁撚鳩佢啦！你開佢波啦，綁撚完咪精神定咯。你再唔係閂埋房，真係行為治療你啦！咁撚多嘢講做乜撚嘢啫？你要死嘅。我嗰日咧就真係有一樣嘢要講講啦，就係聽到阿曾凡國醫生喺個心機度，佢講一啲説話，即係令到我都有陣時，我覺得佢説話無。即係唔係多，但係佢好精簡嘅。我好佩服佢，佢就話大部分嘅人自殺咧，八成咧係屬於衝動嘅。佢話其實每一個病人唔係每一個人啊，想自殺嗰陣時候，你拖延多佢三分鐘咧，你唔使講咩㗎，你求其問一下佢鳩芝麻粒嘅嘢，佢大部分嘅人都會最後會改變主意嘅。即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、是，即係有陣時睇嘢睇快一啲啦。你樣樣嘢都要佢屙屎唔出，你又要問。點解你屙屎唔出啊？係咪先？好似你哋以前有個同事咪好興嘅，夜晚攞個電筒照鳩人哋，即係佢話你睇下佢冇呼吸喎，睇下有冇人死。你唔係靠呢樣嘢㗎，你醒啲啦。 个病人结果咪打柒佢咯，你喺瞓紧觉，你攞个电筒照鸠我，屌你老母，我唔捻打柒你，你嗰个我咪黐线啦，嗰个咁咪护士真系，照捻有冇人有冇呼吸？有时你睇嘢有好多方法嘅，你唔系用啲最愚蠢嘅方法噶嘛，系咪先？病人唔一定系要加药噶，可以调翻转头减药都得噶嘛。 因为佢咁癫，你加嚟都系。 唔系有阵时你系食捻到佢燥啊，啲药咧，寻日食捻到嗰啲副作用唔舒服啊。你减翻佢，其实某程度上其实系对佢一种舒服嘅，但系佢有幻听有幻觉，个个都有噶啦。 正常啦、 啊，系咪先？ 而家我话俾你听，牛牛，而家唔扎得人，点解咧？因为而家 restraint patient 咧，你要问准。人哋個家長講清楚先嘛。 咁啊仆街！ 我話俾你聽， 唔係佢家長有乜嘢有權係可以阻止或者係咯？佢生你出嚟啫嘛，你過十八歲有自己主見，係咪因為佢精神狀態唔穩定，所以要問翻老豆老母啊？咁如果佢老豆老母死撚咗，你問邊個？佢老豆、佢阿爺阿嫲死撚埋。 通知佢監護人。 咁你咪要揾個問米婆？喂，你個仔而家嘛，你肥肥唔撚俾阿七哥咁撚樣啊？ 咁點解單嘢會有咁嘅事件發生咧？原因就係試過喺屯門醫院。咁有一個阿伯咧，就係 General 醫院啊，佢咧就自己個精神狀況已經去到一個有delirium 嘅地位嘅地步，即係好 個精神好錯亂啦，好錯亂噶啦。 咁咧佢咧就要俾人扎 restraint， 即係扎住喺張牀度咧，先可以俾到一啲治療，譬如吊針啊、俾藥啊。咁佢個仔就向人權監察投訴，點解你要扎住我老豆？我屌你老母咩？你咪拎佢翻屋企啦。 個問題 係你唔愛人權監察啊，但係人權監察係堅做啊，堅做不但止，醫院又癲喎，佩服佢配合你堅做喎。喂，大佬，你已經進入一個尖網嘅狀態啊！你連吊支針喺度，你都可能會掹走咗。我唔扎住你隻手，我應該點做啊？揽住你石、啊， 到时你又咪佢个仔咪又投诉，点解我爸个精神咁错乱，你又唔医咯？神咪神又系佢，鬼又系佢咯。 我觉得我哋去处理某一啲问题嘅时候，系咪谂得过度咗咧？喺人权方面，你去到医院已经 你哋外人睇落去就好似好唔冇人道或者好唔人性，做咩要绑捻住一个几十岁嘅伯？但系唔该，你哋睇真啲啊！阵时背后人哋做乜嘢要绑 捻住你？点解有咁嘅意思？ 可能真系好捻想绑鸠你，因为你衰捻噶。第二样嘢真系系想帮你。 你帮你先会咁做啫，唔帮你我放你翻医院啦，即系放你翻屋企啦。你入嚟做乜啫？ 我哋点讲？嗰啲人都系唔同意噶。 我举一个例子啊，嗰日因为而家咧，逢系责任咧要通知屋企人，有一个屋企人就好麻烦嘅，有一个资深院友咧，有一日咧同人打交，嗱两个人俾佢打到瞓低咗，病人。咁咧，佢就問我點處理，我話唔理，由得佢打，話撚知佢打到殘廢，我就執手尾。 但我又想講一句啦，咁被打嗰啲咁家屬有冇投訴啊？ 還拖啦，被打要坐喺度戇鳩啊，咪打撚到冧冧冧啦。後屘個家屬同我講，喂，點解佢俾人打到咁噶？我話你知唔知你個細佬打人啊？佢係啊，咁佢打人咁點啊？咪人哋梗係還手打翻佢啦。 咁正常 啊。咁你喺度做咩啊？我哋影制止緊，你點制止啊？我已經學止緊㗎啦。佢話咁你哋唔識制止，我哋下次會揾警察幫手。屌你啦！ 咁個問題，咁我想講問，個問題係你細佬打人嗰陣時，你唔去制止？ 我有制止啊！ 唔係，我意思話係佢嘅家屬唔去制止。 佢嘅家屬喺屋企。屌你！你扎你綁住佢，佢又話呢話話路，而家俾人打到爆曬光，佢話報警喎，你咪報咯。 人就永遠係自私㗎啦。 啱啊！ 即係只有佢係啱，人哋會唔啱嘅，係嘛？ 佢試過啊！佢個細佬打個人啊！嘿，年紀咁大，打你一錘死得咩？啊，佢咁嘅嘢喎，屌佢老母！有一次佢細佬俾人打撚到， 就唔係咁講啦。 喂，有冇搞撚錯？你有冇照 X 光㗎？你打到幾撚傷啊？要賠償又 呢 又落。 呢一啲咁嘅嘢咧，其實多年前都有發生，不過唔知點解而家咧啲人好將你放大咗呢樣嘢。 係。 其實呢樣嘢如果喺大陸都好平常，你咪打品飽佢咯。即係香港咧就唔得嘅。呢樣嘢就話你哋點解唔處理啊？樣嘢都唔搞得好啲啊！ 嗱，阿牛牛，我又想講一樣嘢，等於你頭先講麻風病人，麻風病人點解我哋要困住佢？第一唔係講唔講人權，我哋係保護兩班人，第一保護班麻風病人，第二保護呢個社會。你話啊係喎，點解保護麻風病人啊？你試下放佢出去周圍惹人，你話惹撚到嗱，譬如你隔離屋真係周圍惹人。你都惹到你老婆，你唔斬死佢，屌你老味！ 我想講一樣嘢咧，就係咧最近咧有個阿伯香港人嚟嘅。就翻大陸住，咁啊長期咳啦， 佢每次嚟就真係睇醫生，啲即係孝子賢孫咧就話要帶佢睇醫生，但又唔帶佢睇政府又唔睇成，咁嚟撚到我度啦，我話喂，我驚佢有肺痨，咁我寫紙去睇胸肺科啦，佢唔撚害個病人，佢每次嚟再開啲藥，我話大佬你唔撚你唔得嘅喎，你咁樣你唔去，即係你吸咗咁耐又咩好周圍惹人，佢係唔撚害啊。他咪話你每次開啲藥俾佢，就係啲人咁撚唔負責任。所以基本上我想話俾大家聽，而家一樣係好多人好廢腦嘅，同埋一樣好多人係唔負責任地喺社會度咳嘅。係，咁你點啫？ 你一定要隔離呢啲人嘅根本就。 不過幸好，即係廢腦好多嘢，有陣時即係被傳染嗰、那個，有陣時唔係話靠好多嘢嘅，靠即係唔係話就咁簡單直線傳染嘅，就靠好多嘢嘅。不過即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、是。个社会无论做到几好都好，都系咁噶，真系。 系好捻多閪症真系，屌你老味，真系。我哋系咪做人 嘅本性系因为系唔负责任同埋自私嘅？咁所以去到某啲位系唔会嘅。你谂下，唔好话公然地社会有责任，即系有个法例系判人哋抌垃圾罚有罪，其实一样好多人抌垃圾噶。系咪先？就算你去到新加坡，你会抌一件垃圾人哋出嚟唔涨噶。系咪先？咁但系问题系。有阵时啲嘢出于自己咯，你如果自己系自愿去做嘅，咁得咯，系咪先？ 不过啲人真系屌，即系 受教育都冇用噶，香港受三多次受教育都冇用噶。 啱，佢哋有受教冇教养，屌你老味真系。 咁啊，都喺度呻一呻啦，即系希望大家有冇啲，即系各行各业都有啲咁嘅嘢啦。 唉，呢集系咁多啦，女人。 系啦，都冇嘢讲啦。 拜拜。